诸位长辈、同仁，大家早安。好，我们昨天于敬义公与造神记经文讲到造神爷点出了愚公他没有做到的几项文昌帝君的教诲，强调这个洗指放生都是做表面功夫没有真正打从内心去恭敬去慈爱接着呢，经文讲到若口过一劫，这个口过也是帝君很重视的德行要改口过。在我们佛门强调呢，要修十善业，事出世间都要建立在十善的基础之上才能有所成就。而十善当中口业、口过就含了四项，所以口过特别容易犯，一不觉察，一天可能犯很多次都说不定。所谓妄语两舌，其余恶口。我们修学净宗是净土法门，顾名思义心净佛土净所以身口意三业要清净跟西方极乐世界相应我们人世间其实都是感应，都是招感心地清净了，就跟净土就是相应了，这个频道就接上去了。在《无量寿经》当中就有提到三业清净的重要教诲善护口业，不积他过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用心良苦，这身口意把口摆在第一位代表这个口业让人心地特别容易不清净，善护身业不失律仪一言一行提醒自己呢要跟经教相应这个态度很重要不然要随顺习气这个行为也不清净了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而这一篇经文呢对我们调伏意业相当好的教诲。接着具体指出于都先生呢他犯的口过君言语敏妙，谈者常倾倒于君。于都口才非常好这个敏妙，敏就是呢脑子动得很快，思维很敏捷讲出来的话呢有时候让人家呢觉得拍案叫绝虽然让人拍案叫绝但是这个存心可能有轻慢在里面可能有说风凉话在里面或者带有批评在里面听的人会觉得很佩服他的口才常倾倒于君就是折服在他的辩才当中其实很可能有点强词夺理在里面我们看现在的社会风气很欣赏才华，忽略这个德行哇你口才真好，哇你讲的真好，这个都是人喜欢看外表，着在这个相上。其实最可贵的应该是言语厚道不是口才很好。 而有时候啊，我们还羡慕人家口才很好，没什么好羡慕的了。要羡慕啊，羡慕老实，这个最值得羡慕。老实才像个要往生成佛做主的样子啊！请问大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一个条件说口才要好？啊，没有，紧张什么？没有，担心什么？这一生又不求其他的，就求能够往生西方吗？什么事都解决了吗？把它搞那么复杂，还当下对自己工作有需要的能力，尽心尽力去精进学习，尽心尽力啊，功德就圆满了。不要每天在那里跟谁比啊，人家能力这么好，我这么差，每天很难过，很沮丧啊。这个难过沮丧啊，也是烦恼习气。常常提起弟子规，也不是提起自己的惯性思维啊。物自暴，物自弃啊，圣与贤可循志啊，要有这个态度啊。学不好，能依能知几百知，能识能知几千知啊。诸位同仁，假如现在我们念这句话，你还是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你也要检讨了。这一年多以来啊，这句话应该提了好几次了。假如你有用心在领受这些话，这些经句，应该现在念就懂了。还不懂啊，第一呢不用心，第二啊业障太重，这些经句啊都印不到心上去。业障察觉越重，越要警惕，越要下决心去突破。这一句经文提醒我们，只要有决心有毅力，一定能突破业力，能开发自己的潜能。我们是这种毅力呢，时时能提起，还是退缩容易提起来？君彼时出口啊，心意自知伤后。赵神也指出啊，你呢讲话的时候啊，不妥当的地方啊，啊，尤其可能是苛刻啊、揶揄他人呢、啊，哦，轻慢他人的时候啊，也觉得有伤厚道，确实有觉察，但是还是继续讲。为什么呢？啊，大家有没有经验呢？要做这个动作啦，讲这句话的时候，自己也觉得心里怪怪的。做好事应该是心里很舒畅，啊，只要我们一言一行啊，突然觉得呢心里发闷，都是啊可能跟性德不相应的言行哦。哎，这个现象哦是好现象哦，你在当下就能感觉有点怪哦啊，一般都是后知后觉啊，啊，这骂人家骂完了，哎呀，终于吐了一口气了啊，结果隔天念弟子规，言于人分自明哦，好像昨天不大对啊，这个叫后知后觉。你心很敏锐啊，应该出去的时候就觉得不是很妥当啊，可是有时候觉得不妥当哦，还用另外的理哦来支持自己，就不肯承认。所以已经觉得伤了自己的厚道了，为什么还继续讲？好胜心太强，不服输啊，就又这个习气又把自己的这个厚道给压下去了。不过啊，能自知伤后啊也是善根啊，就是有这么点善根呢、啊、感得赵神爷啊来帮助他。所以人啊有善根显露啊，都是啊很可贵的哦，都像千年暗室啊突然闪了一个光亮。佛菩萨神明啊大慈大悲啊，抓住这些机会啊来帮助成就我们啊。 我们要很好的珍惜啊。啊，怎么珍惜呢？这个珍惜啊，不是挂在口上的，是真正能依教奉行啊，全权福音啊，不敢忘了这些教诲，这才是惜缘啊。师长老人家今年85岁了啊，讲经说法53年，为了谁不疲不厌啊？啊，诸位同仁，为了谁啊？众生，还有没有？为了我啦！每个人要想到啊，师父都是为我们这一生的成就啊，老人家一生不疲不厌的，无怨无悔啊。这样的仁者，这样的长者，来成就我们这一生的法缘。53年啦、啊，修学60年啦、啊，人一想到这里啊，怎么忍心糟蹋师长的慈悲呢？所以人心要发出来啊，没别的，孝亲尊师啊，这是善根的大根大本呢、啊。能时时想到父母还在受苦，还在沉沦，我怎么能懈怠呢？啊，看到老人家无怨无悔，我怎么能糟蹋呢？啊，就会啊很珍惜师长的教诲。而且每一句啊不是对别人讲的，不是要求别人的，是讲给我听的，我就是当机者啊，心态对了，句句都有受用。好，所以我们修学不得力啊，关键在心态不对啊，能想着句句都是对我讲的，就不会拿着经文呢去要求别人坦白讲啊，只要有要求别人的态度，修行就不可能得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公于论人者，察己必疏啊。我们把精神都在看别人过失的，哪还有精力对治自己习气？哇，无始劫的习气啊，这么容易对治啊。啊，你全神贯注了，还很难调伏他，更何况是时时都妄想杂念，看这个不好，看那个不好，那哪还有精力去对治习气呢？啊，所以孔子曾经讲到，啊，刚好子贡口才很好啊，有一天谈论别人的长短是非，啊，夫子说：“赐也贤乎哉？”啊，因为子贡方人，啊，我们要对于这些教诲啊，善用其心呢，啊。我们也是当机者啊。子贡很聪明，口才也很好哦。他这个方人呢，是批评别人的。孔子抓住这个机会点了。子曰：“啊，端木赐啊，赐也贤乎哉？”你觉得自己很贤人的吗？哦，夫我则不暇，这个暇是闲暇空闲。孔子说啊，你很贤德了吗？我都觉得，啊，对治我的习气啊都没时间了，怎么你有那么多时间呢，啊，去批评别人呢？哦，所以六祖大师啊，这开悟的圣者啊，也给我们讲到呢，若见自己过，与道即相当；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不把别人的过失啊放在心上，更不会啊跟人对立，对人有批判啊，那就贪嗔痴都做出来。哎，下属的过失，领导的过失清楚，你看得清楚啊，那是你明理啊，但不放在心上，纯是一颗啊利他的心，是在护念他，柔和直直啊提醒他，轻有过，见是根，疑无色，柔无声啊，哦，比方当面在提醒，在劝呢， 哇，讲话越讲越大声，哦，动气啦，我们自己知不知道？哇，自己动气了还不承认，最后还要加一句“我为你好啊”，那这一句还是唐寅是真一故哦。修道啊，不干别人的事哦，是内学哦。要在一切境缘当中，自己要看得清楚哦。啊，善观己心这个重要哦。好，因为我们要了解，只要自己是动心了、贪嗔痴慢现前了，人与人的缘分就会越来越不好。用真诚，用慈悲，人与人的缘分才能改善。所以明理之人呢，最重要的是守好自己这一颗心，依报随着正报转。好，假如别人的过失在你的心上一年两年的常常浮现起来，然后你生气啊、难过啊、不平啊，哇，那你的清净心啊都被这个执着给障碍住了，不像要往生的样子哦。想往生的人叫万缘放下，怎么这个心上这么多杂念啊？守好自己的清净心，对人呢、啊、不要有成见。我们早上听师父讲的，众生本来就是阿弥陀佛啊，你相信他是阿弥陀佛了，他有任何过失，你只会想的呢如何帮助他改掉这个过失，恢复他的弥陀之性，这个才是相信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的心态呀、啊。一个人可以做佛啊，结果他现在随顺习气，你会怎么做？你会跟他习气对立，会恨他入骨，那我们还是迷惑的人呢。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他那个习气也是刹那生灭，不是真实的嘛。你何必认假为真，认真为假呢？他的真是什么？是他不变的真心呢、啊。所以这些道理啊，要常常思维，就不会对人有成见，不会跟人对立，纯是一颗成就对方的法身慧命的心，心才能平，才能不结恶缘啊。不然我们讲那一句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都变口头禅了啊。所以啊，刚刚我们讲到啊，有这么点善根呢、造神也来帮助他。那我们也是有善根呢、这一生遇到师父的教诲，遇到佛菩萨的教诲啊，但是要紧紧抓住啊这一个机会，抓住了不玩弄，不消遣甚教啊，学一句啊，体会得了就要好好去做，不要常给自己借口啊。修行人还常常讲一句啊，我也是凡夫啊，讲这种话叫自暴自弃。还有唐寅是真一故，错了就错了，还要找个借口，还要在阿赖耶识提醒自己我是凡夫，这个都不是啊想成就的样子了。想成就了，对习气要赶尽杀绝的态度。接着又提到了，虽然知道有伤人后啊，但于朋谈惯俗中啊，这跟一些很熟悉的朋友啊，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啊，随风善笑，不能禁止啊。我们有时候啊，这个太习惯了啊，都调伏不过来。这个善笑啊，这个包含对人的不恭敬，取笑他人，揶揄他人啊，静止不下来。而且啊， 这个讲话呢去取笑别人，有时候也是要把别人压下来的这个态度啊，这个不让人呢是一个大毛病，不肯让人呢就不谦虚了啊。《了凡四训》呢四个重点当中呢，最后是谦德之孝啊，谦则受教有地啊，取善无穷啊，满招损，谦受益。这个谦呢，师长常讲啊，我们的德行比起古人呢，比起圣贤差远了，我还有什么好傲慢的？这个话很诚恳啊，假如话都讲到这个份上了，我们还不肯对峙傲慢呢，这个是业力太强了，有什么好对人自大傲慢的呢？可是坦白讲啊，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三四十岁五六十岁，我们这一两代人呢、啊，坦白讲啊，都是啊传统文化比较缺乏的一两代人，从小啊在一个竞争的氛围之下呢，特别重视才华，德行根基不牢，一有才华一有能力，这个傲慢就上来了，看别人能力比我低啊，这无形当中啊就瞧不起人，哎，这个很深的习气，有时候还不承认，我没有看不起他。佛陀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哎，佛陀有一个弟子啊，叫毗陵伽，已经证阿罗汉了，证阿罗汉贪嗔痴慢已经断了。结果呢，有一天呢，这个毗陵伽呢，啊，经过恒河。刚好这个河神呢、啊、是他前世的仆人啊，转世啊做河神，哎，是他前世的仆人啊，啊，所以毗陵伽啊就说了，说小毗啊，小毗啊，叫他小毗嘛，啊，他前世的可能是婢女嘛，哎，小毗小毗啊，我要过恒河了，你帮我开条路吧。啊，河神啊，恒河很大、啊，很多人来给他祭祀啊，这么崇敬他了。结果突然这个毗陵伽叫他小毗啊，你看他好不好受？他很难受啊。结果每一次要过呢，都是这么叫他，小毗啊，小毗啊，赶快帮我服务一下，我要过恒河。有一天呢，这个河神呢、啊、遇到佛陀了，说佛陀啊，你那个弟子啊很傲慢啊，一点都不尊重我啊，都叫我小毗。佛陀讲啊，哎呀，这毗陵伽已经证阿罗汉，他绝对没有傲慢了啊，他绝对不是故意的啊，我叫他出来给你道歉啊、哦、啊，你别生气，就把毗陵伽叫过来。啊，一听这个情况啊，啊，毗陵伽马上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哎呀，怎么无心呢，犯了这样的过失？哎呀，对不起啊，小毗啊，小毗啊，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还是叫人家小毗啊。他心上有没有傲慢？没有啦，但他傲慢的习气还有，就像那个酒啊，全部倒完了。你还拿到那个机器里面把它烘干，把瓶子拿出来闻，有没有酒味？有，有没有酒？是啊，哎，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了，连阿罗汉呢都有可能因为习气而让人烦恼，更何况我们贪嗔痴慢是真有啊，每天还在发作。要持不杀戒不恼害众生，谈何容易啊！所以佛门提醒我们呢、啊， 面上无嗔，供养具啊，脸上不能有傲气，不能有杀气啊，不然都恼害众生了、啊。人家很诚心要跟你沟通，讲了两句话，你的脸马上白起来了，人家话都讲不出来了。这也是习气做主啊！哦，一听到不是很能接受的，哇，那个表情啊，就有杀气就过来了。哎，一个人呢、啊，要跟人沟通啊，甚至于你是领导，在上位者。要懂得倾听，要懂得关心，这个倾听啊，那你就得要很温和啊，因为下属跟你讲话难免啊，他会比较有压力啊，这是人之常情啊。啊，你跟你父母讲话有没有压力？没有啊。哦，我小时候跟我爸讲话有压力了，现在没有，因为我长大了。哦，我爸呢，蛮信任我的了，所以呢，这个父亲的威严呢，就卸下了。以前威严要在哦。啊，应该是我十八岁以前呢、啊，跟我爸讲话都挺有压力的。需不需要这个压力啊？需要啦。哎，小时候啊，家里面没有人压得住我们啊，就造次了。啊，就没大没小啦。啊，所以一般呢，对。父对领导者、啊哎、我们很自然的会起一种恭敬敬畏的心、哦、所以呢、哎、下属要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啊、我们要倾听、啊、要温和、啊、他才、啊、比较敢表达和盘托出、啊、让我们了解工作情况，也了解他的心理状态啊，进而去啊护念协助他，啊，不忘啊君亲师的本分，啊，所以这个习气啊，得要有高度的警觉啊，才关照得到。那我们看到啊，他不能静止下来了，控制不住，蛇风所及啊。触怒鬼神、啊、他讲出来的话傲慢轻薄了，鬼神啊都很生气了，这你一个读书人呢、啊、所言所行跟经教都不相应、啊、因恶之助不知凡几，这因恶之助啊不知道啊有多少了。好，我们之前在《太上感应篇》呢，有跟大家讲到，有一个读书人呢，王用宇，他侍奉文昌帝君很虔诚呢，有一个因缘，啊，见到帝君，啊，问到了他两个朋友，这两个人在我们当地很有名啊，怎么都没考上，啊，其中他有一个。朋友就是啊，口业造得很重啊，本来可以当到太子的老师啊，这么高的权位啊，结果连现在连公民都考不上，因为口业已经造了2470多件，大家有没有印象？哇，你们没反应呢。哇，那这个故事啊，强度还不够呢，哈、哦，都还是没印象啊。好，那我再想一个啊。所以现在人啊，这个敬畏心都不容易起来啊。这个因恶之助啊，也提醒我们了，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啊，是真实不虚啊。 一不觉察就造业。所以《地藏经》提醒我们，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呢，无不是罪哦，不能松懈哦。所以他每天造的口业很多啊。人有以俭厚自居，这个余都自己啊，没发觉这个口业折的福，反而还自己觉得自己蛮仁厚的，自以为自己仁厚啊，无误谁欺啊，我在欺骗谁啊，欺天乎，在欺骗上天吗？啊，天哪，不可欺呀，自性亦不可欺呀，不可自欺，不可欺人呢。啊，这个是说到啊，他口业的部分。接着谈到啊，邪淫虽无时机，啊，君见人家美子女，必熟视之，心计遥遥。不能遣，但无邪缘相凑耳。再来提出来的就是邪淫啊，虽然没有行为上的冒犯，但是啊，意念上啊有造业了，尤其啊，修学大乘呢，戒要从心上去守，而愚公最严重的问题啊，专务虚名啊，哎，洗子啊，放生啊，这个都是专务虚名的啊，意恶太重啊，就是他的意念呢都在造恶啊，所以这一篇文章为什么补了凡四训的不足，就是把这个意恶的所产生的业力啊，业障啊，给我们讲清楚。而这个好色啊，很容易让自己的意恶啊不断加重。啊，看到漂亮的女子啊，哦，就一直看呢，很难非礼勿视啊，非礼勿动。只是啊，没有一些不好的缘出现呢，不然呢，可能就造邪淫的罪业了。那在意业当中啊，要能去掉这个好色啊，印光大师呢有很多宝贵的开示啊。见到年长的女子啊，我们可以提起啊，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平辈呢，像自己的姐妹一样，啊，比我们年龄小啊，可以想到呢，啊，把她当作我们的女儿一样看待，这是一个方法。哎，一提起这个态度啊，这个邪念就不见了。哦，或者有这个不净观，哦，其实冷静想想啊，人这个身体啊，是外面包一张皮啊，里面都是脓血呀，啊，这些污秽的东西啊，七孔常出不净之物，这有什么好贪爱的呢？啊，做个比喻啊，叫花瓶里面呢装的是粪，不是女孩子是这样哦，男孩子也是这样哦，啊，这是臭皮囊啊！哎，一想到这个不净啊，这个贪爱呀，念头也不见了。啊，再来要想到啊，假如贪爱这个女色啊，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啊，那你这个时候啊，观想啊，像毒蛇一样啊，给你咬下去，你就毙命了。那大师用心良苦啊，这么多方法，大家用了没有？要珍惜啊，这个都是很好的开示。还有一个方法，你看到每个女子你就想她就是阿弥陀佛，那你的邪念还在吗？ 哎，这不是我说的，师父说的，众生本来就是阿弥陀佛吗？哎，真的，你把每个人都当佛啊，你那些不敬的念头就不见了啊、哦！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好啊，把自己的弥陀本性唤醒啊，然后念着念着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那我们就不会以啊这种恶念呢、啊、来对待人了。经文上讲啊，君自反，身当其境，能如汝男子乎？啊，你自己反省啊，假如遇到了这个不好的业缘呢，邪缘呢、啊，能够像鲁国的柳下惠坐怀不乱吗？遂为终身无邪色，居然呢、啊、还觉得自己一生呢、啊、都没有起这些淫念邪念，可对天地鬼神哦，还说你对得起天地鬼神呢、啊，真妄也啊！哇，这个是啊很大的妄语啊。其实坦白讲啊，依我们的根基啊，起个念头说我什么做的不错了，真妄也啊，这是讲真的了。可能粗的没有啊，其实细的还很多啊、哦、还拍着胸脯啊，这个我都没有了，一定错估自己了。大家有没有经验？哎，我什么不错了，很好了，当天考试就来了，马上哇不行了。哦，那天有个学长啊，男的说：“哦，最近我觉得这个女色啊都不动心了啊。”突然说那天下午就把他考倒了。哦，恭喜你啊，护法神很强啊，提醒你啊，还差得远儿。啊，接着讲到呢，此君之规条是行者，这个都是你文昌社里面重要的教诲条文规定，尚且如此，你都做得这么差了，何况其余啊？那其他的善行就更不用讲了。哦，好，好，那今天呢，先跟大家谈到这里，好，谢谢大家。